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接收网络包如何搞明白合作伙伴让我们做什么。前面两节啊，我们分析了发送网络包的整个过程，这一节啊，我们来解析接收网络包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网络包的发送，它是从应用层开始，通过一层一层的调用，一直最后到了网卡驱动程序的话，那网络包的接收过程呢，应该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啊就不能从应用层的读取那开始解析，而是应该从网卡接收到一个网络包开始进行解析。我们呢准备用两节的时间呢来解析这个过程。这一节呢，我们解析从硬件网卡一直解析到 IP 层。那下一节呢，我们从 IP 层解析到 socket 层。首先啊，我们先来看设备驱动程序。网卡它也是一个硬件，对吧？它接收到网络包以后应该怎么通知操作系统呢？那这个网络包到达吗？咱们学过啊，输入输出设备以及中断。没错啊，我们可以采取触发一个中断这种模式来通知。但是啊，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网络包的到来往往是很难预期的。当网络吞吐量比较大的时候，网络包的到达就会十分的频繁。这个时候如果要非常频繁的去触发中断，那想想觉得这就是一个灾难。比如说 CPU 这时候正在做某个事儿呢，一些网络包来了，它就触发了中断，那 CPU 呢就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去处理这些网络包。处理完毕以后，按照中断处理的逻辑啊，我们应该回去继续处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些网络包又来了，又触发了中断， CPU 手里的事儿还没捂热呢，又要停下来去处理网络包。那能不能大家要来一起来呢，把网络包好好的处理一把，然后再回去集中处理其他的事情呢？网络包能不能一起来，这事儿啊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种机制，就是当一些网络包到来的时候啊，它一旦触发了中断，内核在处理完这些网络包之后，我们可以先进入一个叫做主动轮询，也就成为 PO 这么一种网卡的模式，主动去接收来的那个网络包。如果说一直有呢，那我就一直处理一直处理，等待处理告一段落，那么才返回去干其他的事情。当再有下一批网络包到来的时候呢，那再中断再轮询啊，进行 PO， 这样呢就会大大减少中断的数量，来提升网络处理的效率。这种处理方式呢，我们称为NAPI。 为了了解设备驱动程序的工作呢，我们还是以上一节发送网络包时候的那个网卡啊，就是这个 RxJB 那为例子来进行解析。我们可以看到 RxJB 啊，这个网卡的 driver 它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原来呢，我们解析过设备驱动程序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是完全符合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的标准结构的。那么在网卡驱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呢，我们会调用 RxJB init module 来注册一个驱动叫 RxJB driver， 并且呢会调用它的 probe 函数叫 RxJB probe。 在 RxJB probe 中呢，我们会创建一个 struct netdevice 来表示这个网络设备，并且呢通过调用 netrfnapiadd 函数为这个网络设备呢注册一个轮询函数，也就是 PO 函数叫 rxjbclean。 那将来一旦出现网络包的时候，就是通过它来进行轮询。那当一个网卡被激活的时候呢，我们会调用函数 rxjb 下划线 open， 然后调用 rxjbup。 那在这里呢会注册一个硬件的终端处理函数，那么就是这个 rxjbup 里面会调用 request rq。 那这个呢我们原来讲中断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调用。那么注册的中断处理函数呢就是这个 rxjb rntr， 也就是说当一个网络包到来的时候，那触发了硬件中断，触发完了以后呢，那么 CPU 呢就会调用 rxjb rntr， 这里边会调用一个叫 napi schedule 啊这么一个函数。这个 NAPI schedule 呢，它是处于中断处理的关键部分。那么于是呢，它在被调用的时候呢，其实中断它是暂时关闭的。但是呢，处理网络包啊，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需要另外延迟处理的部分。所以说呢，这个 NAPI schedule 呢，会将当前的设备啊，放在一个叫 struct softnet data 这么结构的 pull list 里面去，然后说明在延迟处理部分呢，可以接着处理这个 pull list 里面的网卡设备。然后呢，这个 NAPI schedule 呢会触发一个软中断 就是 Net RX Soft RQ， 然后呢通过软中断这种机制来触发中断处理的延迟部分啊，这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上一节我们知道这个软中断 Net RX Soft RQ 啊，它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是 Net RX Action。在 Net RX Action 里面呢会得到 Struct Softnet Data 啊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啊在发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预见过。当时啊它的 Output Queue 呢是用于网络包的发送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另外一个成员呢叫 Pull List， 它用于网络包的接收。在 Net RX Action 里面呢接下来呢是一个循环，那在 Pull List 里面呢会取出网络包到达的那个设备，然后呢调用 NAPI Pull 来轮询这些设备。那 NAPI Pull 呢会调用最初初始化的时候注册的那个 Pull 函数。那对于 RxJB Driv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应那个函数呢就是 RxJB Clean。 RxJB Clean 呢它会调用 RxJB Clean RxRQ。在网络设备的这个驱动层里面啊，有一个用于接受网络包的一个叫 RX Run 啊，它是一个环儿啊，顾名思义 Run 嘛，它就是个环儿。它呢是从网卡硬件接收的包呢，都会放在这个环儿里面。这个环儿里面有一个数组叫做 Buffer Info 啊，它是个数组，它用来存放网络包的内容。这里面啊 ，I 和 G 是这个数组的下标。那在 RxJB Clean RxRQ 它里面有个 while 循环，这个循环啊会依次处理这个环里面的数据。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下面的逻辑，就是每当 I 或者 G 它加一之后，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组的大小，那么就会跳到下标零，那这时候就说明哎它真的是一个环。那 RxJB Check Copy Break这个函数啊会将刚才这个环里面的 buffer info 里面这个内容啊拷贝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 struct sk buffer 啊，在上一节我们讲发送的时候啊已经多次接触到它了。那从而呢接下来呢就可以做一个网络包进行后续的处理，调用 net rf receive skb。那么从这个 net rf receive skb 这个函数开始啊，我们就进入了内核的网络协议站。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网络协议站的二层的逻辑，接下来的调用链 就是 net rf receive skb 一直调到 net rf receive skb call。 在 net rf receive skb call 这个函数里面啊，我们先是处理了二层的一些逻辑，比如说如果是有 VLAN， 那么你应该处理一些 VLAN 的一些逻辑，处理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就要想办法交给第三层。在网络包 struct sk buffer 里面，二层头里面有一个变量错了重新读。在网络包 struct sk buffer 里面，二层的头里面有这么一个成员叫 protocol， 它表示什么？它表示里边一层啊，也就是说三层到底是什么协议。那么 deliver ptype list skb 啊会在一个协议列表中逐个匹配，那如果能够匹配到呢就返回。这些协议啊是注册在网络协议站初始化的时候啊 inet init 函数调用 dev add pack 啊来添加 IP 协议，那协议呢就被放在了一个链表里面。假设这时候啊我们这个网络包啊它是一个 IP 包，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链表里面我们找一定能够找到叫 IP packet type。那么于是呢在 net rf receive skb call 里面呢就会调 IP packet type 它的这个 function 函数。我们啊根据这里面的定义，我们看出来接下来的 IP receive 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那么从 IP receive 这个函数开始啊，我们的处理逻辑就从二层到了三层，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网络协议站的 IP 层。在 IP receive 里面啊，它会得到 IP 头，然后呢又遇到了我们前面讲过了多次那个 NF hook。 这次呢因为是接收网络包，那第一个 hook 点啊就是 NF inet pre-routing 啊，也就是说它是 IP tables 里面的 pre-routing 这个链。那如果说里边有规则呢就执行这些规则，执行完了以后呢就会调用 IP receive finish。 在 IP receive finish 里面啊，它会得到网络包对应的那个路由表，然后调用 dist input。 在 dist input 里面呢它会调用 struct rt table 里面的 dist 的 input 函数。那么当时啊我们在 rt dist allocate 中我们可以看到 input 函数啊它指向的是 IP local deliver。在 IP local deliver 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发现如果 IP 层它进行过分段，那么就进行重新的组合。接下来啊又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NF hook。 这个时候啊 hook 在 net 错了重新读，这时候啊 hook 点就在 NFInet Local In 里面去，它对应的是 IP Tables 里面的 input 链。那么如果说有 IP Tables 规则，那么会处理，处理完毕以后呢，接着就会调用 IP Local Deliver Finish。 在 IP 头里面也有一个字段啊，这个字段同样名字叫 Protocol， 它也是用于指定里边一层的协议，那这里啊应该是 TCP 协议了，于是呢我们就从 INET Protocols 啊这个数组里面找出 TCP 协议对应的处理函数。这个数组的定义啊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里面的内容啊叫 struct net protocol。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网络协议的初始化它调用的是 INET init， 它会调用 INET add protocol 将 TCP 协议对应的处理函数，也就是 TCP protocol， UDP 的协议呢对应的处理函数叫 UDP protocol， 把这两个啊都会放到一个 INET protocols 的数组里面去。在上面的网络接收的过程中，那么会取出 TCP 协议对应的这个处理函数叫 TCP protocol， 然后调用它的 handler 函数，那么也就是根据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它调用的是 TCP vs receive 啊这么一个函数。到了这个函数啊，那么 IP 层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四层了。那么我们这一节呢先进行一下总结。这一节啊我们讲了接受网络包的上半部分啊，分成了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硬件网卡接受到网络包以后啊，会通过 DMA 技术将网络包放入一个叫 Room Buffer 这么一个地方。接下来呢，硬件网卡会通过终端来通知 CPU， 哎，有新的网络包来了。接下来呢，网络驱动程序它会注册终端处理函数叫 XGBRNTR。这个终端处理函数啊，它会处理完需要暂时屏蔽的核心逻辑以后呢，然后呢通过软终端叫 NetRxSoftRQ 来触发接下来的处理过程。这个 NetRxSoftRQ 呢，这个软终端它会触发这个处理函数叫做 NetRxAction。 NetRxAction 呢它会调用 NAPI Pool， 进而调用 RxGBCleanRxRQ。它呢会从这个 Room Buffer 里面读取数据到内核里面的那个结构叫 Struct SKB Buffer。 那接下来呢就会调用 NetRFReceiveSKB 进入内核网络协议站。那么首先呢在二层呢进行一些关于 VLAN 的处理以后呢，会调用 IPReceive 进行三层的 IP 层的处理。在 IP 层里面啊会处理一些 IP Tables 规则，然后呢调用 IP Local Deliver 来交给更上层，也是 TCP 层。在 TCP 层呢会调用 TCP vs receive。 那最后呢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在这里啊我们并没有仔细分析对于二层 VLAN 的处理，那么请你研究一下 VLAN 的原理，然后呢在代码里面看一下对于 VLAN 的处理过程，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网络基础知识。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